D100 D100 各位听众早晨，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報紙的立場定位選擇適合你的頭條，是啊，譬如蘋果就拿了港大的新校長，就算是同一個題材，大家的角度都有點不同，蘋果特別強調港大的新校長，他是支持最近成為風波的中庭耀的民調，以及維護一些佔中的學生，你比較其他報章，新聞報道的角度有點不同，東方就拿了內地茂名的事件 莫名事件可能來香港都是教院，但茂名之有名，因為他兩年前出現過一次很嚴重的貪腐案，整個管理層都換了，全都換了，所以這次新班子上場，但因為這次興建化工廠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懼和焦慮，講恐懼焦慮，這個確實是令到整個社會很多問題，在今天台灣發生的學運事件 都是對一種對中國的焦慮和恐懼，茂名對化工的恐懼，香港同樣會對陰點特首的恐懼和焦慮。所以我們有一班立法會議員接下來會去上海之行，跟中央的官員有些溝通，其實想其中一些泛民的議員就要表達一下香港人對於沒有辦法選特首的恐懼，看看能否有力的游說可以令溝通 19度，相對濕度只要96%，準管今天天氣慢慢地，我們吃個靚早餐，準備心情上班上學。新聞早點，國民，我每早回來，我們都面對一個很多紙的早上，我們看很多報紙，跟著影印很多報紙，因為分為不同的環節，每個環節有不同的分類，所以今早看你搭報紙、搭紙都搭得很辛苦。 其實做這個節目之前，以為平時揭報紙很簡單，但發現原來都是一個學問，特別是今天我負責去選不同的新聞跟大家去讀的時候，面對一大堆的紙張都頗頭痛，有些東西薄，有些發現油墨就搞到手黑色，我們影印下來的時候很好讀，其實每一次都會特別把紙張帶回去，我自己擺在背後，反轉它，另外一邊 好好運用它，即不要浪費。沒錯，大家都知道香港一些垃圾三色桶，有一個就是專門裝紙的。當然現在去到電子世界，慢慢進入一個無紙的時代，當然無紙時代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怎樣去珍惜紙呢？今天《東方日報》有個特寫訪問了兩位的 愛紙之人，怎樣利用紙而產生了無限的創意？其實大家以為紙最多是用來寫東西，用來接下飛機，或者接下紙船，不過這 我似乎看到全部都是女同學，他們很厲害，將紙 二次創作，就不單止可以我們這樣再循環再用，他們甚至乎將它加工，譬如用一些廢紙來做成一些飾物，加上一些防水的物料，變成一些頸鏈、耳環、髮夾等等，既新潮又環保，最誇張的時候甚至乎可以拿一些紙來做樂器。 有無限創意，也有很多的藝術會放上去。其實外國我甚至看過說有些紙做的教堂、紙做建築物，壽命是兩三年，但確實是相當環保，所以不要看見紙薄薄的。如果紙你加工製造和你用一種特殊方法製造紙，其實是相當堅硬的。 是啊，沒錯，我譬如外國現在生產一種其實是紙單車，整個單車的結構，無論它的轆以至到它的車架，都是可以用紙來造成的，都幾冇諗，即係好難以想像。 咁當然，大家最熟悉就係香港幾年嚟推出嘅紙棺材啊，咁啊相當環保同埋比較慳錢啲，但係啲人咧就覺得啊，其實幾好啊！你反正香港而家都興喺呢個係火化啦咁樣嚇， 咪燒咗佢亦都 燒咗仲好，比較環保啲啊！咁所以睇見今呢個即係紙，不過睇翻呢啲咁嘅人咧，就係佢對個紙情有獨鍾啦。这个真的从小开始，小时候可能是一张纸用来接着纸船寄母亲，读个冰心的诗。现在呢可能人很小的，盒子这么漂亮，有些人专门收藏包装盒，都慢慢形成了对纸那种的情结的。 是啊，我自己小个，不要看我是一个男性，我小个很喜欢收藏的另一种纸，就是那些用来接那些纸，很漂亮不同颜色，特别那时候有些它其中有一些是金色、銀色的，那不捨得接的，就要把它夾在那些書裡面，保持它筆直的。 你說起夾在書裡，以前就把那些糖紙，即是糖紙很漂亮的，壓平它用來做這個書籤的。 咁啊，呢個都係一啲集體回憶，而家就應該好少小朋友會咁做啦。 啊，而家連字都唔知字係乜嘢，都唔識寫字添，咪打啫嘛， 就全部電子化咗。 OK 啦，咁啊，今日喺多份報紙都引述咗一個係外國嘅研究咧，就講人類嘅表情啊。咁大家如果係聽 D 一百咧，有啲可能即係打開部電腦可以睇到啊，即係國明嗰啲靚仔樣咁樣。咁發覺啲表情好特別嘅，即係人類嘅表情咧，即係顯示內心世界。咁美國有最新研究顯示，人類能夠表達嘅表情最少有21种的。 是啊，这个研究是由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电子及电脑工程系的一个副教授马天尼斯去带领研究，就找了230个志愿者就参加，当中100个是男性，有130个是女性。他就邀请这些志愿者就读出一些可以触发他们不同情感的一些字句，然后就用一些电脑去记录下他们那个面部表情的变化，拍低了成5000张相。经过分析之后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原来同一个情感不同人面上的表情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有人嬲啊，嬲得好难睇；有人嬲出嚟好有威严。我哋成日以为做人表情就只得喜怒哀乐，咁就当然开心嚟讲都有不同程度开心，有啲系狂喜，有啲系小喜咁。所以大家发觉原来表情好能够反映我哋内心世界。咁呢个研究原来系有咗研究自闭症等等嘅病征嘅。 系啊，因为透过研究呢啲唔同人嘅表情就可以让一啲譬如可能佢比较表达能力好，比较差的人，我看他的面部表情的时候就知道他那个内心情绪的变化在哪里。其实我想不单止研究到一些自闭症的病症，你对于可能有些讲大话的人都可以了解到他的内心世界，因为知他喜欢不喜欢他口里面讲的一套，但是有时候原来他面部的表情都不经意透露了原来他在想什么。 没错，你的眼神的表情就出卖了你了。一方面从这个表情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城市的人的快乐指数，你看啲人啊，总系即系紧绷眉头啊，系啦，咪耷低头急嘅行咧，啲人唔系好开心。你发啲人咧可以系好松容咁去行下街啊，咁啊经常保持微笑，见到你唔识啦，早晨啊，咁啊靓仔咁样，咁你发觉呢啲社会就真系开心好多噶。 系啊，所以你如果即有啲时候我哋去旅行，去一啲咧即比较快乐嘅城市咧，可能系一啲欧洲嘅地方等等咧，你都会觉得啲人嘅表情系好轻松，同我哋即香港人啊，即而家朝早大家开始翻工啦，见到大家一来未瞓醒啦。个目无表情嘅样咧，你都会影响住你嗰日嘅情绪噶。 嗱，好简单，大家一阵你搭地铁翻工，你就睇你对面嗰排人，可能有三个就玩紧手机，有两个瞌紧眼瞓， 一個就愁眉苦面，即係見到咁嘅情況底下，你都唔係即係覺得一 反映咗我哋香港城市今天係咩嘅生活。 其實一個幾香港一個幾強烈嘅一個集體嘅焦慮症啊，咁呢個係幾特別嚇。好，我講翻開心嘢啦，嗱睇戲咧，大家就係早前咧港產片激戰啊，見到張家輝嗰幾嚿腹肌嚇，從呢、這個即係韓星嗰啲男星啊，個個嗰啲腹肌幾犀利啊！哇！如果今日睇見咧，就係、是、英國都市報咧有個特寫就講到咧，英國有位小朋友八歲仔。哇！練到六嚿腹肌喎、 啊，係啊嗱，這個小朋友犀利啊，嚟自愛爾蘭嘅八歲嘅男童啊，布萊克啊，咁啊佢年紀輕輕啦，但係咧就啊啲身形係絕對唔輸蝕俾嗰啲專業健身教練啊，咁啊手瓜起戰啦，有老鼠仔啦，又有腹肌啦，咁啊佢好注重飲食嘅喎，啊淨係食谷物啦，蘋果食嗰啲蔬菜啊、蔬果啊，就咧唔食嗰啲嘅肉類，就避免咧一啲即係好多嘅脂肪積聚啊，咁啊同埋又唔中意打機啦，呢啲小朋友好中意食嘅零食，佢都全部目的就是要练到一身好肌肉出来、 啊、所以这张照片在网上就红爆，我觉得那时候张家辉拍激战原来都很辛苦，即你知道这么年纪不同小朋友，哇每人都吃几只蛋白，就飲食要好節制，咁樣先練到嗰啲蛋白質，練到啲肌肉出到嚟 啦。同埋即係要無糖啊、無鹽啊，即係食嘅嗰啲雞肉咧都係要白霎啊，要冇味啊。咁啊，除咗唔單止阿張家輝嘅阿杜汶澤咧，最近都有分享過，係啊，都係啊，哇！佢直情話自己咧辛苦到有一日踎低喺地下度就喊啊，就啊，點解要咁痛苦啊？ 我哋就無需要承受啲痛苦，我哋可以隨遇而安。不過咁當然係都要係節制下啦，即係嚇。咁所以我經常喺新聞組點樣講下啲飲食習慣。不過今朝早就冇漢堡包食，就教你點樣食一個可以幫助你減肥嘅晚餐。 嚇啊！原來咧食晚餐，我哋今次講咧就唔係嗰個餐單啦，而係食嗰個嘅時間啊。有研究就顯示啊，咁啊訪問咗至1000个減肥嘅人士，又得出咗一個結論啊。原來喺晚上6:14食晚餐咧，系有助减肥 嘅。咁呢个都系好易理解嘅，因为你越夜食饭咧，即系可能你都会夜食饭啦。咁你变咗系即系消化食物嗰个时间短咗，跟住去瞓觉，咁好容易会肥啦。咁所以根据呢个研究咧，大家记低佢啦。最好嘅食早午晚餐时间有助减肥啦。早上就系7:11啊，而家就7:16就过咗啦。午餐就12:38，晚餐就6:14。如果大家按住个时间去食，可能有助我哋身体健康啲啊。 系啊，同埋每一日食早餐原来都有助减肥噶，所以唔好以为食少一餐反而可能会好，因为平均咁样食早午晚三餐嘅时候就可以分散咗你嗰啲卡路里嘅摄取啦，就可以有一个均衡嘅饮食，咁样咧嗰个身体亦都会健康啲啊嘛。 好，咁大家一早起身吓，听下新闻天地吓，咁啊听住我哋新闻早点啦，陪大家食早餐啦，咁有啲听众系咁回应我，哇，每朝早多谢你陪我哋食早餐啦，当然系。报上最新的天气情况先啦。 嗱，而家天气咧就室内温度系19度啦，相对湿度98%，好潮湿啊，所以咧而家系多云啦，有骤雨，有狂风嘅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啊，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明日有雨，随后两三日咧天色较为明朗，外边落紧雨啦，如果所以出门口翻工翻学嘅听众咧就记住带定把遮啦。 好，跟住睇下今日嘅两岸时评有咩嘅热门嘅话题同大家讲下。 两岸时评， 今天香港报章的港文版都是摆了是内地的茂名市一个因为是反对兴建化工厂而出现的镇压示威，他伤亡都挺紧要的。你看回台湾那个的学运虽然这么澎湃，但呢到目前为止就除了小部分的肢体摩擦之外呢就没什么伤亡事件。但茂名今次的镇压行动呢就是以次就是15死30伤。所以同新京报一边的评论就讲到呢，喂，为什么我们社会仲出现这样的情况 呢？事实呢你其实不是看茂名的，你看回近几年呢，即是内地呢有些不同的即省市地方呢都间中会出现一些大型的群众的运动，譬如早两日刚刚我们有这个乌坎的再次选举，其实那个选举之前都是乌坎又发生了很多人一起上街，背后都反映了我想两件事，民间就是即人民可能积聚了一些怨气或者一些不满，他很想去表达，但是循一些官方的渠 渠道向啲官员反映咧，可能就好似不得要领啊。咁最终佢哋就迫于要走上街头去表示啦。咁啊喺官方嘅层面咧，就可能即系好多官商勾结嘅问题啦，特别系即系内地嗰个贪腐，亦都系其中一个嘅主因啊。咁啊令到好多嘢就唔可以吓透明喺接受阳光测试，咁啊令到咧官民之间嗰个嘅纠纷同埋摩擦咧就一路咁样积聚咗落嚟。 嗱，呢个系新京报嗰个立论所在咧，就觉得其实化工厂嘅全世界都起噶啦，咁亦都系相当安全嘅。咁啊，主要系嗰个决策嗰个过程啊，资讯不透明、不公开，引发咗呢个民间嘅焦虑。咁啊，除咗此之外咧，亦都睇到一个令人纠结嘅 PX 情结啊，呢个就为一个 PX 焦虑症，就讲到咧，其实今日明报都讲一样嘢嘅，就讲到 PX 呢个嘅名词，就讲到即系人对嗰种化工厂造成嘅污染咧，就相当恐惧，好多嘅焦虑。咁啊，点解茂名市今次爆得咁紧要呢？其实有少历史背景，因为茂名市喺两年前咧都系成为头条新闻，就咧佢哋嗰个贪污，哇，整个领导层贪污，集体贪污，咁啊，全部咧就俾汪洋咧就扫清晒。所以茂名市嘅居民对政府冇信心。你再加上内地好多城市，你经常都睇到中央台都报道过嗰啲污染情况，哇，真系咁，警到啲河水污染晒啦，嗰啲人又短命啦，所以大家发觉对政府冇信心。对环境污染又咁恐惧，所以产生一个好强烈嘅反应出嚟嘅。 系啊，我谂咧内地嗰个资讯越嚟越开放啦，即系虽然佢仍然都好封闭啊，但系你见到即系大家透过唔同嘅渠道都会接收到资讯咧，即系嗰个人民咧唔再好似以前咁样发现啲点解健康咁差噶？原来佢哋咧系生活喺一个好污染嘅环境嘅里边，咁佢哋咧接收多咗呢啲嘅资讯，就开始识得会为自己嘅健康去谂啊。咁啊，头先你再讲到啦，即系就算 PX 呢啲化工厂，虽然喺世界各地都系好安全，但系需知道呢个化工厂而家系喺内地啊嘛，内地咧就系明明好安全嘅嘢咧，都可以变得唔安全噶。咁啊，加上呢一啲咁嘅忧虑嘅底下，呢啲焦虑嘅底下咧，其实就好容易刺激到。即当地的民众啊，咁毕竟啊命仔要紧噶嘛，你一谂起嗰样嘢，哦，我喺嗰个同嗰个化工厂一起生活，每日可能都有机会吸到一啲咧污染嘅一啲嘅空气啊，或者周边嘅环境会影响住佢哋，即系一啲饮食嘅时候咧，咁你自然就会好惊，一惊嘅时候，自然就好抗拒嗰样嘢咯。 所以对任何嘅焦虑都显出信心问题，譬如我对呢个机构好有信心啦，咁即使佢生产咩嘢咧，我都好有信心，但你对呢个机制冇信心，譬如今日台湾对中国冇信心。心要产生咁多嘅反弹吓，茂名市嘅居民吓对政府冇信心，对当地兴建化工厂冇信，唔系对化工厂冇信心，系对当地兴建中国式化工厂冇信心啊！所以啲焦虑症出现嘅时候咧，就特别你用镇压嘅情况底下，你搞到系十五人死几百人伤，你只要令到嗰个问题更加激化嘅啫吓。 系啊，咁啊，亦都背后亦都反映咗咧，即系嗰个黑箱嗰个嘅作业嘅问题啊，即系政府可能有好多嘢，佢唔能够好公开透明去同大家交代。咁你令到人民嗰个嘅反对嘅情绪咧，只会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同时间咧就会觉得啊，你咁多嘢呃住我，咁我仲点可以再信任你咧？咁啊，结果系大家走向咗一个极端嘅里边。咁啊，喺中国嘅当中又仍然未有民主啦。咁啊，所以啲官员佢又唔可以，即人民冇办法将佢哇不满啊，我踢你落嚟。咁啊，最终啊。只会咧就变成一啲咁嘅悲剧嘅结局。 所以呢个社会焦虑症咧喺任何嘅社会都会出现。你睇翻再转移到台湾，今面对呢个即系太阳花嘅学运，咁啊好多人都会讲，包括系好多系亲政府媒体讲，唔系呢个服务协议对我哋好好、啊。阿马英九语重心长，即系我点会卖台湾咧？啲啊对台湾好，但系点解台湾新一代都咁多嘅焦虑？可能啲就真系对執政黨的不滿， 對 政黨的不滿，對中國不滿，即係冇信心啊！對你嚇。 事實上咧，這個嘅不滿咧，亦都反映咗喺即係今次成個學運嘅過程嘅裏邊啦。即係雖然咧，馬英九不斷咁樣去向外強調就係、是、啊呢、這個嘅兩岸嘅服務協議咧，係對台灣嘅經濟長遠咧係帶嚟好大嘅幫助。咁但係你從唔同嘅民調已經係反映緊咧，當地即係台灣嘅年輕新一代咧，佢哋已經唔係擔心緊個經濟嘅問題，而係更加抗。佢緊咧就係、是、你中國同台灣嗰個關係越嚟越緊密，你台灣越嚟越靠攏住中國嘅時候咧，會唔會即走上一條嘅不歸路？咁啊台灣啊，即聯合報我哋都即多次講緊啦，啊呢、這個係比較即相對上立場可能會親中咗嘅一啲嘅報章咧， 今天的社論就在說到其實台灣的內政部早幾天才說增加公眾假期給了一些甜頭，好像民眾本來就很開心，但是反腐貿的運動一出現之後，整個社會的氣氛就急轉直下，到現在都未有緩解的跡象。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譬如回看台灣南綠之爭甚至總統選舉很重要，但一決定了 算了出來，大家就回覆這個平靜，昨天還在辯論，一算了出來，第二招大家一起回覆平靜，政黨輪替後就照常上班花落，但今次事件確實法國那種擾攘性和震盪性令到整個台灣的震撼性和深層次矛盾出來，比過去很多南綠之爭更加嚴重，所以這個是我們將來還會有很多分析。譬如台灣聯合報社論就覺得台灣相對來說社會相對和平，大家都很愛台灣這個土地，政府也好尊重民眾的意見，亦都生活得相當比較好一點，但今次來說就將很多壓了下來的問題出來，譬如新生代對整個經濟的不滿，對政治的不滿，對中國的恐懼焦慮全部一下子爆出來。不過我覺得在當中其實都有一些出路，譬如台灣的《蘋果日報》其實它就轉載了一個殿堂級人馬，一個漢學大師 其實是出於一些政治考慮，希望將台灣香港化，政政是現在我們經常說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其實都為台灣帶點出了一個出路，他就說到我們台灣經濟其實是出於一些政治考慮，希望將台灣香港化，政政是現在我們經常說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其實都為台灣帶點出了一個出路，他就說到我們台灣都講服務協議是為了經濟好，但其實台灣整體經濟其實不差的，雖然好像中國強國崛起，很多暴發戶現在出現了，但你看整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台灣仍然是超前了很多，而同樣台灣領先的包括一些民主、民生、自由這些普世的價值在裡面，所以Perlink教授覺得其實台灣應該不要為了經濟而犧牲了這些民主在裡面，這個觀察是很重要的，我看任何執政者都看量化經濟 也肯定他的政績，我能夠令到經濟增長多少，表示政府很有能，但這件事是不一定是這樣，有些社會我們寧願經濟不要增長那麼快，我們希望是多些綠化，多些環保，不要那麼多遊客來，我們保持寧靜生活，這是我們要尊重不同的社群的意見。講到尊重來講，相信馬來西亞的國民近來也相當憂慮和焦慮，他們覺得是被欺壓的感覺。好，國際焦點， 馬航事件發生之後，馬來西亞政府馬軍方好資訊不透明，運作不專業，各方面的器材、設施都攀不上，覺得馬來西亞的國民或政府怎樣看今次事件，其實在馬來西亞來說今次差不多都是國喪，很大的悲哀，因為他們也有很多馬來西亞人在這個意外當中現在都不知所蹤。事實上今次事件一來影響著馬來西亞整個國家的形象，二來你馬來西亞的航空都說了是屬於一個國家的航空， 航空公司又沒有了一架飛機，除此之外你可能背後也涉及可能很龐大的一些賠償的金額，令到馬來西亞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屬於半個受害人在當中，可能他除了當然是中國居民最多，但你講到經濟的損失，你要面對是大量的殺傷，你損失的飛機，最大問題就是整個國家形象就被人去踐踏，特別是中國的民眾， 去到衝擊馬來西亞駐華大使館，在輿論上將馬來西亞都完全低貶，甚至對馬來西亞的藝人都覺得要杯葛，我們要杯葛他，這就是一個強國對著一個弱國那種的 强大的压力，即令到对方差不多为之窒息。所以昨天我看见是明报登了是星洲日报马来西亚一个报纸，他副总编辑都讲到他们的感受。我从这个纽约时报都看到一边的专论文章都讲到，就是中国的批评引发马来西亚就很多的反弹，也都令到他们是感到很不开心的。 是啊，事实上中国的民众或者今次的意外事件的家属对于马来西亚当地一个比较强烈的批评，就觉得你整个调查的过程好像很不透明，好像问你什么东西，譬如我要求一个真相，为什么你讲不到啊。当地有些舆论已经提出一些反驳，就讲说你如果讲透明，中国你自己本身就是全世界最不透明的政府啦，这些真是奔口人忌奔口碗啊。你说马来西亚是很失望啊，那个管理很差啊，但是你其实中国都不见得是好啊。而特别是当北京里面有些乘客的家属他们游行啦，是竟然可以突破到一些警察的封锁线，可以去到马来西亚的大使馆那里，去到门口示威的时候，就更加令可能马来西亚当地一些人或者一些政府都觉得很尴尬。因为众所知周知，你中国政府要去做一些人群管制，管住不让人去，其实是绝对可以的嘛。所以摆明在当中是有一些放水在里面。 当然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即华人是占了很多经济的命脉，但马来西亚人也有很多的更大的管治优势，所以在华蒙之间其实都有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其实近啲十年你是比较处得好一点，但所以马来西亚的舆论都很小心去处理，恐怕因为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欺压，中国人那种趾高气扬的愤怒，而触发了马来西亚本身的族群矛盾，所以政府非常小心。所以刚才郭明所讲几样嘢都是从一个 Facebook 或者是社交媒体去表达，马来西亚基本的舆论都很小心去处理这个问题，也都怕得罪中国，也都怕因为今次事件而撩动了马来西亚本身的族群矛盾。 是啊，他们那个海峡时报那个的社论都即个总结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朋友来的，最好就不要跟中国变成敌人，就希望维持住这个友好的关系。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讲，他现在都陷于一个几两难的局面。 其实即马来西亚都有少即 忍气吞声，没办法，即你恶 你又强大，你经济又强，这个真的有些无奈的悲哀。好了，我们小友回来继续同样系睇报纸 了。 D100 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啦，翻翻嚟我哋新闻天地下半个钟头嘅时间啦，咁啊系时候都睇下即系今日香港各大报章嗰啲嘅头条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啦，都分布得几广泛噶啊，有啲就攞呢个泛民去即系上海之行嚟做啦。咁亦都有啲系讲到咧呢个占中嘅问题啦。咁啊特别系瑞银证券啱啊出咗一啲嘅研究报告喺当中。咁啊另外啊即系华资银行收购都成为即系一啲财经报章嘅头条噶。 咁啊，可以睇到新聞嘅趨勢咧，正如即係台灣有關學運嚟講咧，就而家打進一個輿論戰。咁啊，其實咧香港佔中亦都進入咗輿論戰，即係話咧可以睇到呢幾天咧，我諗係有關方面咧不斷組織各界別去發聲。即係嚟到去，即係要揼呢、這個即係佔中嚇，提出好多佔中嘅憂慮啦。咁你宗教界要講啦，你財經界要講啦，我諗遲啲啊，教育界又講咯。咁可以睇到要錄咗嚟啦。咁呢個就可以睇到個社會咧，即係一種嘅嗱。當香港仲好，我哋仍一個即係言論自由啦，亦大家可以，我諗亦都可以去講，亦都可以去討論啦。但係咧，睇見即係嗰個社會種焦慮程度咧，不斷去加深噶。咁睇見個新聞嘅發展都係朝住呢個主線去行噶啦。 是啊，咁事实上啊，即亦都当中显示到啲传媒嗰个重要性。咁虽然我哋啲仍有言论自由啊，但係你嗰个传媒嘅自由如果不断咁样喺当中个空间去收窄嘅时候呢，可能有啲时候我哋做嘅报道呢都唔能够百分之百去反映緊一个现实出嚟囉。 所以今日其实一个比较即真正嘅即好新嘅新闻就讲到呢个港人港地呢又名存实亡啦。咁样呢个都系好似历史不断重演，所以我今日新闻解读同一解读下即港人港地究竟为什么要悄然落幕。当然现在先看报章精华先。 报章精华， 《南華早報》亦有用了這個瑞銀的證券來做這個頭條，就說到佔中對於置地的影響是最大的，而《星島日報》的頭條就是一個獨家的報導，就是十安財仔盤初現爆煲，財經報章信報的頭條就是華僑銀行三百八十七億鯨吞永亨，至於這個《經濟日報》的頭條就是資金次案部署再數科網倒股。我看報章內先看東方的頭條報導，講到茂名市的一個抗議示威，釀成15死300人傷的一個社會慘劇。 广东茂名市市民反对兴建PX，即化工厂项目的抗议行动，演变成为冲突事件，持续升温。凌晨继续有警民流血的冲突，警方曾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镇压群众。当地市民说，继日前有7死，超过100人受伤之外，新一波的流血冲突再酿成8死，200人受伤。多日来的流血冲突一共酿成15死300多人受伤。 政府并没有公布和证实死亡人数，有关当局已停运巴士、火车、中断上网、当街是严查民众手机信息等的围城手段去封锁消息，以阻止民众到广州上访申诉，希望令到事件降温。但昨天仍有大批民众上街示威，而数百名在广州工作的茂名民众昨天就去到广东省政府的门前去声援，当局出动大量警察到场驱散示威者。 明报就报道，立法会议员下周六将访问上海两日，期间中央官员将出席座谈会同议员会面。除了早已表态的社民连梁国雄，经过多日讨论之后，公民党、工党等11名民主派议员寻日都决定访沪。连同建制派在内，至今有55个议员报名。民主派将会在周五的时候开会讨论同中央官员会面时候提出哪些具体的议题。梁国雄就说，除了政改，届时他都会同 中央提到释放政治犯和平反六四，还表示如果对方礼貌他都会对他们礼貌。明报报道讲到，建制派说公民提名是违反基本法，而学术界就继续提出多个间接公民提名的中间方案，以收集分歧。十几名大学专的学者今日将会公布联合方案，倡议以间接公民提名产生特首候选人。另外，港大法律学院的教授 杨艾文昨天抛了一个叫双轨提名的特首普选方案，其中有意参选者只要取得5000个公民提名，再经提委会小型选举，取得1%的委员的支持，就可以出线成为正式的特首候选人。 明报报道，争取普选有些地方案出来，有些就透过这个绝食。苹果就报道，泛民绝食真普选已经超过100个小时。民主党的何俊仁、杨森和陈树英在医生劝告之下，为免身体机能受损，昨晚就相继退出这个绝食的行列。但是目前仍然坚守在中环汇丰总行外面绝食的泛民还有7个人。何文思潮、学联等昨晚就到场为这个前辈打气，认为不应该对于个绝食就懒嘲热讽， 呼吁泛民放下分歧，团结一致争普选。扬言如果中央在政改问题上企硬，抗争行动随时会升级至占领立法会和政府总部，来自苹果的报道。当然讲到这个政改的争议，就不能不提占领中环。文汇今日都以头条去报道，讲到反对派一直威吓，没有真普选就会中环建，有声称所有批评占领中环会损害香港国际声誉和经济民生的讲法抹黑。 瑞银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近日公布了首个占中的分析报告，明确指出占中将有4大潜在影响，为香港经济制造不稳定因素，是直接负面冲击中环核心写字楼和零售区，直接影响到香港地产、股票和旅游业。据估计，单是各大写字楼和商场拥有者经济损失已高达400亿元。结论就讲到，占中为了损害香港作为高效压 洲金融商業中心的形象，是來自文匯報導。 佔中成為一些議題，連港大新任的校長一上班的第一天都要面對這個提問。近月左派愛國勢力炮轟港大民調，學生對參與佔領中環都蠢蠢欲動，在這個政治敏感之際，被指未夠班的港大新任校長馬飛森昨天就正式離身了。他就表明會捍衛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兩大核心價值，並且承諾參加佔中學生一旦惹上麻煩，校方是會尊重法律的前提之下提供協助。這個是來自蘋果的報導。 入鄉隨俗來到香港當然要學幾句廣東話，所以蘋果另一側的小特寫就說到，新任校長馬飛森本來就不懂中文，不過去年獲得委任時就承諾會學的，昨天下車就馬上以廣東話講早晨，向傳媒打招呼，之後就是沒有看貓子，以廣東話講了42個字的感想，不過一個鄉字就暴露了他可能學了是福建口音的廣東話，一個鄉字他就講了有些康字，這個康字香港人的康字就出賣了他，就是那些廣東話不是很純正啊。 我們剛才都講到，昨天這個港人港地的這個政策呢就突然悄然落幕。京都日報就報導，梁振英昨天出席這個行政會議前就指出，港人港地屬於先導計劃，在樓市過熱的時候才會用的，自從這個雙辣椒措施之後，樓市已經不存在一個過熱的情況。他又再被追問是不是已經擱置這個港人港地的政策，梁振英就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表示現在海外買家的需求已经跌至一个非常低的数量，政府仍然会跟进市场的发展，又强调政策是被市场接受和可行，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政府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重新去启动的。 好，看星岛则关于沙中线地盘外露陷落以致交通阻塞的报道。近期出事频频的土瓜湾沙中线地盘附近，昨天下午在繁忙的时间又发生路陷事件，码头围道前往观塘行车线路面突然是凹陷，吹过是一米乘一米的大窿，警方马上就封路去抢修，引致交通严重挤塞，车龙一直是长达3公里去到去油麻地，工人大概3.5个小时先至完成保修过程。初步怀疑是同连日大雨咧，就呢个冲走咗地底嘅沙泥有关嘅。嚟自系星岛报道。 除咗呢个地陷会影响住大家嘅生活之外，另一个我哋即系近期成日都话嘅咧，就系啲自由行嘅问题啊。咁有团体嘅调查发现啦，旺角太子区咧近8间药房啊，数目系较区内嘅便利店咧多1.7倍噶，甚至喺弥敦道上面出现咧5间。连续出现的5连铺药房，亚街老街和山东街也有3连铺的现象。药房虽然增加，但是市民去就要感叹，即是药房的货品就反而价格贵了，例如一瓶洗衣液的价钱一年之内就贵了10%，买平货需要去跨区价格。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明报则的特稿讲到，劳工处前助理处长周东山是一位语言的发烧友，他自己懂得10种的语言的，10年前就提早退休，就开了一间为儿童而设的语言教育中心，高峰期曾4间分校那么多的学生过千人，不过他就经营不善，加上业主加租就年年就亏钱，去年2次因为拖欠租金被业主就告上法庭，最终就要结业清盘，埋单计数是赔上了400多万的退休金和父亲遗下的住宅单位以及股东资金等等，就上了宝贵价值过1000万元的一课的商业课，公务员退休做生意似乎就不太成功了。来自明报报道。 苹果就有一则健康的医疗的新闻，就讲到香港大学医学院成功研制了新型的甲型流感疫苗，一针就能够广泛预防 H7N9、H5N1 等等禽流感病毒，以及不同的甲型季节性流感病毒。参与研究的专家就表示，疫苗能够对甲型流感病毒产生交叉免疫反应，即使再爆全新的甲型流感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但暂时就未知几时才可以应用的。来自苹果的报道。 香港很多的城市竞争力，自由经济经常是赢了很多亚洲的国家城市， 不過在以下這個調查研究當中，香港就輸了，即是說到香港學生在最新公布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即是簡稱 PISA 當中，就不敵死敵新加坡和後起之秀的韓國的。据经济报报道说，今年首次引入电脑化的评估，解难数学和数码阅读三项的评分都低过是新加坡和南韩，其中解读和数学更加是位列三甲之外。但擅长于科技资讯的港生在数码阅读表现较上一次评估是好了一点，就跳升两级到第三位。不过港生在解难时的就愿意坚持不懈和持开放态度，心理质素是较韩日是理想。学者建议要集中是解难训练，是有望追过对手的。来自经济报道。 好了，转一转的话题，看看地产的新闻。星岛独家就报道了，说本报获悉住宅楼价高位回落，连累财务公司受到牵连，近日新录得的银主盘累积急增至百火水平，其中有四成是涉及一些财务公司借爆物业，不少涉嫌向财务公司三至四案，甚至出现十案财仔银主盘，这项九个盖冚十个樽过度借贷物业的问题，在业主资不抵债情况之下，最终由业主收楼低价沽出，一场财仔盘爆煲潮就将会逐渐出现了。 好，看完报纸要看今天有什么重要的社评。 社评摘要。 我先在明报社评是论到就是茂名市的骚乱事件的。茂名市计划兴建化工原料 PX 即是对二甲苯的工厂，民众担心环境污染而反对，游行示威期间和警察冲突演变成为骚乱的。明报认为从茂名的骚乱事件再次说明有关于 PX 项目，如果当地仍然是持有这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手法处理，不肯引入现代社会的民众参与做法， PX 的焦虑不可能是消除的。茂名当局应该重新制定策略，包括增加有关项目的透明度，让民众有足够时间表达意见、提出疑问，官方是要耐心去解释。PX 的项目决策是呼唤着内地当局是引入民众充分参与现代管理模式，是走出维稳的怪圈，营造真正的社会稳定，是明报社评。 文汇的社评标题是暂停港人港地传递两大讯息，内文是讲到当局暂停港人港地政策，向市场传达两大重要的讯息，一就是标志着曾经亢奋的香港楼市已经实现软着陆，进入正轨；第二是显示当局调控楼市的措施正是因应楼市和经济环境改变作出调整，以防止对楼市造成冲击。 星岛论道说就各自港人港地是免为市场是添烦的，萧认为就如果要港人港地政策达到预期效果，必须是破釜沉舟，不惜在香港的地产市场起革命，大量推出，形成足够的压价威力。不过政府是受到觅地难的现实的掣肘，根本没有能力去提供足够用地。此外，大量推出港人港地会挑起社会承受代价的能力。其实居屋已经是只限港人购买，而且更有效地帮助中等入息人士是首度置业自住，他日转手亦都是需要向政府是补地价。港人港地在楼价高企时起不到是帮人上车作用，现在地价和楼价都开始下调，是不需要港人港地加推一把，让其无疾而终是最好的安排。星岛社论。 经济的社评就讲到港人港地退场找供应之余还要再加力的。他的内文是讲到港人港地是梁振英竞选政纲的重点，他会否继续履行承诺，又或者好像全民搬各自，梁振英有责任主动向市民作详细解释，以彰显施政的透明度。港人港地是否继续推行，政府卖地政策也有些新的挑战，楼价调整成为市场共识之下，发展商投地意欲正大正开始减退，例如天水围的天明站、大埔白石角等等项目近日都相继流标的。港府应该在两方面作出一些筹谋，第一就是政府卖地应该保持较大的弹性，其次就是认为港府应该对流标有后备的计划。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信报社评论到上海之旅能否从母路当中找到出路呢？ 相比认为政者总是从母路当中找出路的艺术，今次上海之旅，双方如果能够好地把握机会，是释出沟通的善意，即使冇一步到位的实质成果，都会作为日后是持续沟通的切入点。除了中央同泛民要从母路当中找出出路之外，真心希望改善香港政治生态，避免香港是继续空转的人和团体都不可以再袖手旁观，应该冒点政治风险，促成各走极端的各方是对话沟通，是找出出路。 当前是政改徘徊不前之际，政坛需要更多肯拍心口、有承担、又不计较酬用的人，比起揸入去拍脑袋、扭肉淫去乱出主意者是有用得多的。是信报社评。苹果的评论就由资深评政论家李仪先生执笔，继续就讲到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占中香港的占中。 他说到，数日之前BBC中文网刊出作者吕毅的文章《台湾太阳花和香港豆腐花》，将台湾这次反服贸运动的强而有力比对香港人面对政改的无力感。 发起占中以及积极参与的人多数是关心香港民主发展的，比照太阳花，香港真民主是否有些似豆腐花呢？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某些从政人士的表现，而是香港整个社会远远没有台湾这样具有强烈的守护本土意识。如果这个家园没有多少人真正去爱护，那从政者有自己的打算就变得不奇怪了。 在天方面今天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部分地区能见度会较低，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 展望明日有雨，随后两三天天色会较为明朗。 现时气温19度， 相对湿度98%。 刚才都是部分的社评都轮到港人港地，只要大家都觉得今次毛泽仪中悄然落幕就是一个适当的现实之举，我们同大家解读一下这段新闻背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的。 有一种很特别的逻辑，就是说我不再讲，我没有提到，就比较有就不再存在了。不过今次梁振都比较负责一点，他就讲一下，真的港人港地暂时来讲就要没什么需要事了，有需要再启动过了。其实这个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公关传媒控制策略，上面的安排。毕竟先透过报章，首先就放了一些风声，应该就放给星岛星。星岛有一个独家的报道，就揭露了港人港地 就好像没了，接着沉日早就开行政会议的时候就记者就自然就会追问，于是梁振英就可以作出回应。但这个港人港地政策其实为什么成为焦点所在呢？ 如果时间你回到2012年头的时候， 当时特首的选举已经如火如荼，其实还未 正式报名，只是宣布了自己会参选的梁振英，他又提到一些土地供应的问题，一些土地政策的政纲。大家都知道，他长年在行政会议的时候都就着香港的一些土地的问题有很多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乎跟当时政府的政策其实不是很相符，所以大家都对梁振英你的有没有高见在当中，他又提出了这个港人港地。 当时其实引来都挺大的回响，也都有些争议，但同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他政纲政策里面一个很大的卖点。 大家觉得在这方面应该是梁振英的专业的强项，也觉得他能够摆脱了香港政府过去 跟地产商那种官商的特殊关系，觉得有一番作为，形成了他初期都被人寄予希望的情况。特别当时来讲是香港的楼价高企，一路飙上去，大家想想新政府上场会不会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加有效压楼价，令到人更加容易上楼买到楼的措施。所以港人港地是一个很好的口号，背后亦都 有一种是中港情结，港人有时候说为什么这么贵，大陆人来炒高了，所以他又针对社会心理作出回应。是啊，他一讲到港人港地的时候，立刻就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觉得咦，梁振英你都是讲起一些本土主义，好像是为香港人着想，真的在做香港人的特首，香港人优先。所以当时大家对他有一定的期望。不过如果大家看回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他6月上任之后，没多久 外就已经其实有消息传出，就是这个港人港地呢、就未必会推行了。那他当时也都已经改了口风，就说这个时候即未是一个合适的时候去推行港人港地。那其实那时候说应该是大概六月尾七月初的时候。不过很得意就是呢、在没几耐之后呢，突然之间他就宣布呢、我们可以推行这个港人港地的政策啦。那但是就那个力度就好像比较弱，他先讲了自己的粮食招就尝试压抑楼市，但是没办法控制到个楼市的升幅，就推了两幅地出来，就说即是港人港地。但是我想大家见到那个效果其实是不理想 的。因为看回那次的启德两幅地，结果都是中国海外这个中资的、地产的集团是即是即是投得了，但个价钱都不便宜，即是在港人港地的效应底下是没有达到一个是压到楼价那个的效果。不过最重要就是我想大家了解一件事，即是一叫做竞选的政治口号，那个一定很响亮，同埋竞选的政治口号通常就很简单啊，港人港地啊，全民就业啊，即是低税率，这些是很空泛的东西。但是将个空泛的政治口号当你真正、去作为一决策的时候，你落实到的政策执行那里就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大家会知道，喂，我们对这个竞选的政治口号大家就不要那么认真，或者呢在我们的所谓、对一个参选人那个的质疑即是个挑战的时候呢，一定要逼他讲细节。口号好听的，但一去到细节呢空洞的。即是你没有执行细节，你怎样来到讲口号呢？但是香港呢仍然是沦为一个口号政治，其实讲什么大家都不太懂那件事，他又讲了已经。 是啊，但是我想大家对于梁振英那个期望有点不同，毕竟知他带着一个好像改革者的心态、 专业 改变的我是来 change 的一个形象、在这里参选特首。而如果大家记得他知、由一路当选之后，经常都强调他的政策是成熟一项推一项的嘛。那原来一个港人港地的政策其实是当中有这么多不成熟的地方，甚至乎推出的时候发现当中都没有带来一个预期的效果。大家如你越期望越大，自然就失望越大。再加上他其实不是第一次，他很多不同的政策其实最终都是成为一些空头支票的时候，大家那个的反应就更加大，一路累积很多失望的情绪，以至到呢失望到其实现在港人港地这个政策呢没了的时候，大家好像反而不太失望了。 是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一样东西，就是港人港地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什么叫港人港地呢？在实际执行方面，就是现在是不是拍两幅地出来就市场的反应不是那么期望那么好，是又不是港人港地呢？港人港地其实一个是相当重要的概念，就是香港人优先。我哋亦都要保障香港人嗰个购即系置业嗰个嘅权利，亦都要压止外来嘅经济力量去冲击香港嘅楼市地价嘛。咁所以你从呢啲概念出发，其实好多细节嘢咧，其实可以做嘅，即系唔好话咁一下子就冇咗啦，或者重新启动就将佢各自都各。嗱，呢个基本概念，我觉得系仍然要维持，同埋呢个基本嘅概念应该可以更多落实到喺更多环节当中嘅。 系啊，我谂同埋呢个港人港地政策咧背后，其实都系想解决一个嘅问题，就系香港人嗰个置业好难，你楼价好高。咁如果你睇翻而家嗰个嘅楼价，即系啲嘅交易嘅资料咧，其实见到嗰个楼价都好似冇乜跌过落去。咁但系你梁振英而家就话，那个炽热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那好像说、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但是我想对于市民来讲最实质的就是我仍然是买不到楼嘛。我仍然买不到楼的时候，你又没有一些政策是让我可以解决到安居乐业的安居问题的时候，那自然也都会继续累积更多的负面的看法在里面。 即讲回港人港地的那个问题，也都跟内地这两年一个新的政策和内地收紧那些经济有关。即内地资金这两年是少了来香港，即都没那么多炒风到来，即内地很多都不好 碰。是没错、 这个即是不是香港 的因素，是内地因素影响香港。所以呢，港人港地我觉得是即我们不要太受当前的环境转变而去将一些其实是挺好的概念一下子没了去。我们仍然觉得这件事 是需要港人优先，还有呢不要太受外来经济冲击我们那个的楼市很有关系。好了，通入你就有一些最新的新闻报道和最新的交通消息。麻烦通哥。麻 烦两位。 D100 大声台，还声于民。 D100 香港台。